第四课。 一，课文。 看京剧。一， 这个剧院很漂亮，很现代。 是啊，剧场也很大，能坐1000人呢。 这儿经常演京剧吗？ 常演。 您喜欢不喜欢京剧？ 怎么不喜欢呢？非常喜欢。 我以前在电视上也看过京剧，没在这儿看过。 我来过很多次。 我第一次来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。 今天演的《西厢记》讲的是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，很有意思。我曾经看过2次。你先看看剧本。 剧本太长了。 那就先把剧情简介看一遍吧。 开演了。二， 你觉得京剧有意思吗？ 有意思是有意思，但是我几乎都听不懂。 习惯了唱腔以后，就容易懂了。 但是古代内容的不容易懂。 是啊，这里有语言的原因，也有文化的原因。 听说阿廖沙毕业以后要留在中国研究现代京剧。 我对京剧也很感兴趣，但是专门研究它恐怕不容易。阿廖沙热爱古典艺术，他对京剧的角色、服饰、动作都很熟悉。 你打算以后做什么？ 我对新闻感兴趣，想去报社工作。我想当翻译，或者做个外交官。你呢？ 我呀，好好学汉语，嫁个又有钱又温柔的中国美男子。 二，新词语。剧院。剧场。经常。以前。爱情。剧本。古典。剧情。简介。几乎。唱腔。熟悉。容易。语言。原因。以后。专门。恐怕。热爱。艺术。角色。服饰。动作。新闻。报社。外交官。嫁。有钱。温柔。美男子。专有名词。西厢记。李红。阿廖沙。北京话。普通话。补充词语。舞台。舞会。通常。 报纸，报刊，发表，外交，数学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时在中国。你知道时在中国吗？它的意思是说，中国的饭菜特别好吃，可以说在世界上是非常著名的。中国的主食有南北之分，南方人吃大米比吃面食多，除了米饭以外，有年糕、粽子、汤圆等用糯米或大米做的点心。北方人吃面食比较多，常吃的有饺子、包子、面条、馒头、花卷儿、烧饼、麻花、油条等等。中国的菜肴品种更多，总的来看，有南甜北咸之分。北京菜从前多为宫廷菜，名菜有北京烤鸭和涮羊肉。四川菜以麻辣为主，非常有名的是东坡肉、麻婆豆腐，吃起来一定辣得你满头大汗。江浙菜以烧制海鲜和家禽为特色，北方人吃起来觉得有点甜。那里的金华火腿非常著名。广东菜口味清淡，花样繁多，连蛇和猫都可以吃。在哈尔滨，你可以吃到全国很多地方的名菜。第五课。 一，课文。 李丽去俄罗斯一年多了。 一， 这不是小刘吗？怎么好久不见你？ 我病了，在家休息了一周。 什么病啊？ 感冒引起的肺炎。 住院了吧？ 没住院，是家庭病房。 点的是青霉素吗？ 不是，我青霉素过敏，点的是先锋六号。 现在怎么样？ 完全好了。 我以为成年人一般不会得肺炎呢。 儿童得肺炎的比较多，成年人得肺炎的确很少见。哦，李丽来信了，她还问你好呢。 是吗？她还说什么？ 她还说了她在俄罗斯的情况。她最近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，信在我家里，去看看吧。 今天没时间，明天再去吧。 我家就在前面那座楼，一单元201号。二， 一天天过得真快，李丽去俄罗斯一年了吧？ 一年多了，大概一年半了。 她现在怎么样？ 她过得不错，很喜欢俄罗斯，俄语也很流利。 你也认识李丽？ 当然认识，我们是好朋友。 李丽选什么专业了？ 国际金融，她对这方面很感兴趣。 在国内的时候，她就喜欢琢磨股票、证券什么的。我觉得她在金融方面很有才能。 安德烈的辅导老师也是学金融的，是吧？ 你现在的辅导老师就是李丽的朋友吧？ 没错，李丽介绍我们认识的，他是金融专业的研究生。 你到这儿以后觉得怎么样？ 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，现在完全熟悉了。这儿的留学生生活条件真棒，学习环境也不错。 最重要的是哈尔滨的语言环境，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。 我也听说过， 这是个有利条件，你应该好好利用，最好多交一些朋友。 对呀，你给我介绍几个朋友好不好？ 没问题。 二，新词语。引起，胃炎，住院，病房，家庭病房，点，过敏，以为，成年，儿童，的确，少见，完全，情况，单元。哦，选，国际，金融，国内，琢磨，股票，证券，才能，研究生，条件，棒，有力，交朋友，重要，最好，专有名词，青霉素，先锋六号，莫斯科，圣彼得堡，补充词语，书信，信件，超过，法语，英语，日语，德语，了解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中国的饭局。中国人请客吃饭有很多讲究，从座位的排列到上菜的顺序，从谁先动第一筷到什么时候离席，都有明确规定。一般来说，在中国人的饭局上，靠里面正中间的位置要给最尊贵的人坐。上菜时按照先凉后热、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。吃饭时要等坐正中间位置的人动第一筷后，大家才能动筷。劝酒是中国饭局最大特色。饭局开始时，主人通常要讲上几句话，然后就开始劝酒。主人 要先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光，客人一般也要喝完，但女客人除外，可以随便一点。不但主人要劝酒，客人和客人之间也要敬酒。为了让对方多喝酒，敬酒的人会找出各种必须喝酒的理由。对方要是找不出谢绝的理由，就得喝酒。罚酒是中国人敬酒的一种独特的方式。罚酒的理由也是各种各样的，最常见的可能是对酒席迟到者的罚酒三杯。中国人赴宴，一般不能把餐桌上的菜都吃光，要剩下一点，表示主人准备的菜饭非常丰盛，大家都吃饱了。主人也尽量多准备一些，要使大家酒足饭饱后还能有一点剩余，以显示主人的热情。饭后往往还要聊一会儿，以增进感情。要等坐中间的人流露出想离开的意思后，大家才能散去。中国人参加饭局，并不是单纯为吃而吃，真正的目的往往是交流思想，增进友谊。第六课，一，课文。你能帮我吗？一，彼得送李红走出宿舍，二人边走边聊。 没想到你对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这本书这么熟悉。 我特别喜欢这部著作，看了好几遍呢。 我也喜欢长篇小说，有时候也想看看原版中文小说，可惜我的汉语不好。 别着急，你的汉语进步很快。 还差得远呢。 这时候安德烈在楼上叫彼得。彼得，彼得。 什么事啊？ 这个衣柜太大了，麻烦你上来帮帮我好吗？ 好吧，我马上就上去。李红，你先走吧，我上去帮帮他。 好吧，我们以后再联系。 天黑了，路上要小心。 放心吧，再见。 二，李红走出大门，彼得跑上楼，安德烈正弯着腰，双手扶着衣柜。 我来了。 麻烦你帮我抬进房间去，请你扶着点侧面， 小心别碰着门，往左歪一歪。好了，往前走吧。 能抬进屋吗？ 能抬进来。放在什么地方？ 靠左边的墙。 好了，放在这儿很合适。 谢谢你，彼得，让你受累了。 朋友嘛，客气什么。 对了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 李红，是俄语系的学生，以后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 明天我去机场接朋友，一起去怎么样？你也兜兜风。 对不起，明天我有事。 二，新词语。特别。著作。长篇小说。可惜。进步。衣柜。路上。 小心，弯腰，双扶，侧面，正面，抬，碰，歪，靠，强，受累，兜风，对了，好了。专有名词，俄语系，彼得，安娜·卡列尼娜。补充词语，短篇小说，中篇小说，正面，背面，扛，搬，膝，腕，肋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他什么都没看到。赵丽要到上海去旅行。前几天，他的朋友打来电话，说在上海等他。这些天，赵丽忙得很。他又要参加期末考试，又要到商店去买东西，准备去上海。考试结束了，赵丽的行装也准备好了。下午刚考完，晚上赵丽就出发了。他不是坐飞机，而是坐火车去的。他说，坐火车好，因为坐火车时间虽然长，但是路上可以看到各地的风景。可是赵丽太累了，一上火车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吃了点东西又睡了。火车到上海的时候，他才醒来。一路上什么都没看到。你想啊，这些天他为了参加考试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能不累吗？